做出一支，一粒柚子，明早。

分流，淹没回忆，梦也带走。我的眼里闪着灯火，找不到爱的线索，只能把情歌唱成离愁，唱到覆水一难收。谁的泪不停留，相思河畔却只有相思人在守。

远的地方有个女郎，名字叫做耶利亚。有人在传说她的眼睛看的是你更年轻。如果你得到 不停歇。

身，让明天不再遥远。